精灵献祭，召唤师75级大招，不只是精灵流，可以说是召唤师攻击力最强悍的一个大招。这个技能出来以后，无数召唤师就开始忙着做起了计算题，计算这一技能的伤害大小。而就目前测试的数据来看，精灵祭献很有可能是继刺客的舍命一击后又一个有可能完成一击必杀的大招。当然和舍命一击一样，想达成一击必杀十分麻烦。舍命一击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需要达到刺客暗杀艺术、要害攻击等等增加伤害的技能条件的，而精灵献祭则更为麻烦。目前测试来看，与精灵数量、精灵所余生命以及时间生命都有着关系。理论上，当这一切数据达到最大时，就将是精灵献祭的最大威力。不过这个理论想实现是没有可能的，单就时间生命就根本不可能让所有精灵同时达到最大值，先招后招的总有时间生命上的差别。这些还只是在测试中，到了实战更加没有那么良好的机会和条件引爆一次大杀伤的精灵献祭。况且精灵献祭一旦被触发后，所有被献祭的精灵都将会消失，对于一个召唤师而言等于丧失了所有保护。这一击不中，或者说是一击之后没能解决对手，那可都是大麻烦。眼下毁人不倦的生命虽然不满，但是一大四小五个精灵的献祭攻击却也不足以将其击杀。李远的目标还是助自己脱困，显然他是觉得在他并不太方便操作的情况下，这一大四小五个精灵未必可以给极擅长躲避的莫凡制造麻烦，于是干干脆脆地将这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五个精灵一次引爆了。没有枪炮师、弹药专家、炮火炸弹爆炸时的那种巨响，精灵献祭时一声接着一声的是精灵身体碎裂的声音。五个精灵一起释放着他们身体所蕴含的元素能量，冰火光暗不同属性的元素光影闪荡着冲击着。攻击是范围的，毁人不倦毫无疑问在这范围内，而这攻击来得如此突兀，瞬间各种元素的光影就已将它吞没，莫凡连替身术都没有来得及操作。 得手！ 潘林高声叫着，李远也在抓紧时间让八音符逃开，一边紧急召唤还飘荡在外的精灵们冲回。小精灵这时候时间生命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李远没有太执着于他们，重点还是召回了在外的三只大精灵，再然后一株魔戒之花迅速被摘下。刚不知道这一步，那边精灵献祭的攻击冲荡已经结束，这技能就是伤害，元素之力爆破冲击过程中不断的伤害，伤害之后也就没有什么效果影响了。但是魔戒之花的攻击一致，借着还未散尽的元素光影，藤蔓自地底悄然窜起，一下就缠到了毁人不倦。疾风手里剑，脱身什么的真是莫凡的强项，被藤蔓刚一缠住就已做出应对，数枚手里剑疾风般飞出，瞬时就已切断了这根藤蔓。之前一招秒掉魔戒之花的人法暴炎龙是75级大招，威力巨大，冷却自然没那么快，此时还没有好。毁人不倦一时间还真没有什么可以干脆利落解决魔戒之花的技能，魔戒之花令对手讨厌的地方就在这里了。躲在魔戒之花后边的八音符施施然地开始了召唤了。大精灵正在赶回，小精灵大多已到时间生命的上限，他需要快速补充小精灵。刚才毁人不倦这一波按在角落里的强攻足足打掉了八音符61%的生命，召唤师也是命比纸薄的部下职业，当然经不起一段近身蹂躏了。而毁人不倦呢，被刚才那一波精灵献祭直接就炸掉了20%的生命，虽然不如他那一波攻击可观，但毁人不倦生命本就不满，此时只剩44%， 相比起八音符的39%居然领先。 星系的这位莫凡真的很出色呀， 我觉得他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很成熟的选手了，从他的打法上我们看不到多少新人的青涩， 但他确实是个新人，相信对于这位选手有印象的玩家观众应该有很多。这位选手在他的第一场比赛中就吃到2场黄牌，被逐出场了。 这个例子太鲜明生动了，被逐出场直接判负，这简直是一个新人都很难犯下的错误。 而现在季后赛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这样一个成熟的莫凡。 潘林大发感慨，一副这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口气。 不过接下来莫凡不太好打呀。 魔界之花护卫没有大招可以直接秒掉，这样的情况下莫凡怎么让他的忍者继续攻击呢？逃走再重复之前的过程，已经领教过莫凡东躲西藏本领的李远恐怕也不会再一次被他那样闪过了。精心的护卫下，眼下大概就已经是莫凡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机会了。不过这个家伙是很重视规避风险的，眼下的机会恐怕不足以让他产生冒险的心思吧。大家都在揣测着莫凡会如何决断，而毁人不倦就在大家的猜测中冲了上去。 要强攻了吗？ 潘林大叫。多少次他们以为莫凡会强攻的时候，结果最后还是做了个样子就跑路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一次冲出的方向好像实在也不像是要跑路的样子。手里剑，一枚手里剑飞出，打断了八音符的一次吟唱，而后烟玉炸开的紫烟瞬间弥漫当场，镜头也连忙拉近方才捕捉雾中的两个角色。毁人不倦继续在动影分身术，他直接选择了用这个技能，直接将自己送到了八音符的身边。魔界之花攻击，八音符身边之前刚刚招出的两个小精灵攻击，与此同时毁人不倦攻击， 枪杀，这是真的要枪杀了！ 潘林叫道。这一次终于是明显了，莫凡再没有躲闪，再没有回避，他真的是一种强硬的姿态和对手正面碰撞起来。 对形势判断得很清楚啊，走了再来的话情况有可能比现在更糟，更主要的是这种强攻也是一种姿态，多拥有一种姿态，对手面对他的时候需要顾忌的方面也就多一次，太纯粹太专注的打法总是容易被人识穿的。 莫凡听不到这些解说还有嘉宾对他的评判，他也不会在意这些人的评判，因为他很清楚真想听评论的话，他的身边有的是高水平的点评。眼下的他只想一件事，击倒对手。莫凡确实已经改变了，在网游里他执着于拾荒这件事，他在战场上穿梭浴血，视角却总是集中于脚下，寻找那些珍贵的装备或者物品，那些是他执着于要取得的东西。而现在他执着的目标变了，眼前的那个对手成了他执着的对象。击杀，这在他的拾荒生涯中一直都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现在他在以为目标作战。但是莫凡却也没有变，执着于拾荒时他的眼中只有装备，其他的一切都妨碍躲开回避是他尽可能要做的。而此时面对一个召唤师，只有召唤师是他的目标，其他的魔界之花、小精灵、大精灵这些妨碍同样躲开就是。召唤师貌似克制着莫凡的伏击式打法，但是和召唤师单挑却又是最能发挥莫凡才能的地方，那种在拾荒中练就的，在危机四伏中专注中某一目标拼尽全力取得的办法。这是一场战斗，但是因为是召唤师，这又像是一场拾荒，拾荒目标八音符的生命。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场决斗， 在深有召唤兽骚扰的情况下，莫凡这一次发动的攻势可没有之前那么尽兴。离远的八音符间或还会得到吟唱召唤的机会，再加上从外回援的精灵越来越多，然而在越来越多的精灵当中，莫凡却做准了一件事，他的毁人不倦始终死死咬住了八音符。八音符或者有吟唱招个小精灵的机会，但是想跑到远远的豪整以暇的指挥众精灵，那门都没有。一次冷却好的瞬间移动在施展时，竟然都被莫凡给打断了。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样和召唤师战斗的，几乎不怎么理会召唤兽，只是一味的追打召唤师。然而这样的打法下，能做得如此出色的也从来没有人看到的。已经有不少召唤兽在围攻了，但是毁人不倦却还是能从中不断穿梭进出，始终是死盯八音符。 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潘林在惊叫，而李一博则在关注着两人角色的生命。莫凡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他想毫发无伤那也是不可能的。两人角色的生命都在下滑，谁也没办法甩开谁。 这样下去， 李一博似乎看到一种未来，一种可能，可随着局面的继续焦灼，这种可能终于成为了现实。噗，刃刀扎进了八音符的胸膛，哇，一堆冰块砸到了毁人不倦的头上，两个角色的生命在这一瞬间竟然同时清零。毁人不倦和八音符同归于尽。